最爱主打新， 慢慢说，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南市一名60岁的无姓男子，今天凌晨爬进台南市第二选区立委补选国民党籍候选人谢龙介的宣传车，躺卧后车斗。今天一早，宣传车驾驶发现的时候，男子头部挫伤流血，送医昏迷指数3，还没脱离险境。男子身旁有把水果刀，身上也放了一张“我恨谢龙介”的纸条。警安的专案小组查出，无姓男子在地人，他的妻子是谢龙介的志工，昨晚夫妻俩疑似为了太太专心辅选谢龙介吵架，无姓男子负气背着后背包离家，随后不知去向。警方根据监视器的画面，他是翻越进入后车斗，详细的案情必须等到男子清醒才能厘清。谢龙介今天在新市区传统市场扫街时说，宣传车司机已经告诉他这件事，但是碍于行程实在太满，他已经请竞选总干事全权负责处理。国民党内总统提名机制纷争不断，现在又传出要将目前民调最高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主动纳入总统初选机制。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天表明，不会将民调高的人主动纳入初选民调，也不会修改提名办法，不过可能征召，但是不会两阶段。吴敦义说，党总统提名办法确定70%民调，30%党员投票，制度安全公道，有了规矩就依规矩行事，希望国民党找出合适的总统参选人，就像去年县市长选举和今年的立委补选提名一样。至于有没有考虑将前总统马英九列为下届不分区立委，吴敦义今天澄清没有这个事，从来没有动过这样的脑筋。台北市长柯文哲始终没有松口要不要角逐2020总统大位，外传支持者已经决定要以柯粉俱乐部协会向内政部申请立案为全国性社团，等同变相阻挡。媒体今天询问柯文哲赞不赞成这种联谊性质的社团直接在内政部立案，柯文哲说，粉丝团相当独立，不是完全可以控制，现在脸书粉丝团以柯文哲为名的超过30个，互相也没有从属关系，也没有人跟他打过招呼，应该先把版主找来沟通认识一下他们是谁。另外，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计划与柯文哲见面，柯文哲证实本来的确安排了王柯会，但是王金平明天就要宣布参选总统，对方认为时机太敏感，所以先取消。产业创新条例修正草案预定明天送行政院会提案，维持目前研发投资抵减税率不变。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今天建议政府应该扩大研发投资抵减比例，分别为当年度 25%， 三年内 20%， 这比经济部版本还要高出5个百分点，比现行高出10个百分点。林柏峰指出，今年国内外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呼吁政府降税拼经济，包括了产创条例新增人才培训投资抵减，检讨不合宜的货物税和印花税，鼓励所得内外资应该一致课税，海外资金回台投资给予优惠税率，还有积极改善投资环境，稳定供电，合理电价。政府应该维持稳定两岸关系，外贸政策美中市场并重。 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1点，来到10357点，成交金额99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31点，2159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点，217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2点，涨幅1.07%，308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9点，96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97点，290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3点，3233点。华南雨区东移，今天北部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都有阵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风明显偏强，明天开始台南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容易吹起9到10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可乐大玩家陪你打卡新世界，玩遍世界各地，这趟旅程最神秘。 没错，快跟着可乐旅游拜访北朝鲜，不论是金刚山或北韩人的骄傲凯旋门，神秘面纱就等你来揭开，分享世界的美好。 Polar Tour。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感情用事是我爱你最好的方式。 我不好，明明知道这段感情不容易走到老，我还假装不知道。 韩志华首张全创作专辑《感情用事》，深情主打《是我不好》，现正发行。 成全你没关系。 3月6号起，《飞碟》大首播，谢家健《最幸福的你》。 做最幸福的那个你，才会更。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振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nfo No.1 飞碟大首播， 今天的大首播是 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仙女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没有讲她是谁哦，说她是仙女而已。 真正的大首播来自于谢家健，最幸福的你。 相信，用真情做自己。我会留着一封信，等以后回你。我看到你和他怀着幸福的那个你才会更美丽，别管我会伤心，用真情做自己。我会留着一封信，等以后再回忆。哦，如果你会受伤，我不喜欢你愿从来都不出现。时间，我在房间，我等着谁？我不管，我不管，成全你，成全我，做最幸福的那个人，才会更美丽。别管我，肯定相信。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是3月6号，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一开始呢，为你送上了这个本周的飞碟大首播，就是谢家健。哦，谢家健他有出过歌吗？ 之前好像是单曲的样子， 所以这一次也是。 这一次就是一首一首慢慢听，看看他到底要推出什么。 现在都慢慢来。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在这边要先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干嘛？ 没有要干嘛，所以欢迎大家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干嘛。 哦，我可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什么？ 就是最近 Netflix 上了一部新电影。 谁？ 那部电影叫做《好不浪漫》。 哦，这个我已经看完了。怎么样？ 你居然看完了？ 因为我有一个浪漫的老婆，她指定要看，她还写在我们共同的行事历上说，说某一天某一天晚上就是要看这个。 我简直要篡改这部片的片名，叫做《不能点开》。 Isn't it romantic？ 好不浪漫。所以你也看完了？ 我没有看完，看不完。我怕我看完之后会记录我以为我喜欢这部片，所以我要那个数据知道以后要如何判断。这样 你要在上面点那个拇指向下、啊、 我目前还是没有给里面任何一样东西拇指向下。 为什么？ 我就是不喜欢就跳出，就这样子而已。 为什么不给拇指向下？ 我愿意为了他给第一个拇指向下。 本领追你，我是真正喜欢你。 浪漫究竟是在哪一趴让广播女神决定受不了？我真的是再也受不了不看了呢？那个 我撑蛮久的， 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最后那一秒钟的画面是什么？ 不是画面，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分心在滑手机了。当我在滑手机滑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那我干嘛在看呢？ 对，那我就跳出来了。 所以你是觉得太无聊是不是？ 哇，他可以用简单的太无聊来形容吗？太过分了吧。 好不浪漫是在讲一个什么电影呢？他一开头是讲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然后在看电视上的麻雀变凤凰，看到 Julia Roberts 跟理查吉尔，他说哇、哦、好棒哦，好浪漫哦，这样子。然后他的妈妈呢就告诉他说，那都是假的，世界上不可能会有这种。 你仔细看看 Julia Roberts 她长得有多美， 会发生这样就是因为 Julia Roberts 很美、嗯、然后这种好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这种平凡人还有就是我们这种胖子身上这样、嗯就不会这样、嗯、然后呢接着下来就二十几年飞过了，然后他长大了，长大以后呢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建设公司的建筑师、嗯、他虽然是建筑师呢，可是在公司里面地位却很低下、嗯、就大家会叫他去丢垃圾啊跑腿啊什么有的 没的，就把自己的杂事丢到他的身上，然后他就是会心里愤怒却照单全收。 对， 你可以想象那个样子，他就是那个样子。 是是是，然后呢后来他是怎样，他突然有一天， 他有一天呢就是他的，因为他同事嘛就是上班很混，可能跟哦这句话有点失礼，可能跟我朋友一样，或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样，就是下午呢就是会抓个时间啊混一下，那他的朋友呢就是都在看爱情电影让自己开心，所以他就开始说你不能，他自己小时候很迷，可是他长大知道那都是假的、嗯、所以就跟他朋友说爱情电影的公式就是那几套嘛、嗯、然后就侃侃而谈，谈了很久爱情公式会有哪些老套，但是你以为是 happy ending， 但是其实后面没有拍的那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他们不可能是 happy ending， 就是每次童话故事都说王子跟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其实真正的考验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所以你就以为这一部好不浪漫呢，就是要他就是把爱情电影点出来，他可能就是要非常讽刺跟跳脱你想象的，打破这个模式、嗯、给你一部全新的电影。 打破他？ 没有，他没有打破他，这部电影就是照那个模式再演一次给你看。 Yes， 好不浪漫， Isn't it romantic？ 这不是很浪漫吗？ I'm a sucker for you. Yeah. Say the word and I'll go anywhere blindly. I'm a sucker for you.但我必须要说啊，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在想着是，明天呢，我们会访问接着下来即将要上映的疯狂偶像剧。嗯。 然后这个疯狂偶像剧呢，主角温升豪还有赖雅妍，在明天呢会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部舞台剧。所以我一边星期五，星期五，对对对，后天。然后我一边在看 Netflix 这个好不浪漫，就 Isn't Romantic， 我一边在想的是疯狂偶像剧，因为它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对，就是觉得蛮巧合的这样子。因为后来呢，这个女主角，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 他就是被抢劫，抢劫之后他就撞到了， 对对对，撞到头， 对， 撞到头以后呢，就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呢，就是照着爱情公式演的世界，整个地方都是香香的，原本自己的那个狗窝很家很脏很乱，全部变宽敞又大那样子，小狗不听话变得很听话，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每一个男生在路上都会看他，都说你眼睛真的好美。 或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变得走路一直跌倒，跌倒却会跌进一个男孩的怀里。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些很奇妙的爱情罗曼爱情，对对对，电影的那一些桥段这样子。 站在喷水池前面，刚好会咻喷出漂亮的水花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在接着下来那个疯狂偶像剧呢，虽然他已经演了非常非常久，但我相信很多人没有进剧场看过，所以他其实也是这样子，也是有一个偶像剧的世界，然后我们凡人跌进了那个偶像剧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那部片我就把它看完了。那你想知道最后的结局吗？ 不想。 哈？不想知道最后结局哦？ 怎样，很特别吗？ 你说一下，你觉得结局会怎样？ 可是这样会不会反？就因为这部片还很新哎。 那你不是叫大家不要看吗？不要点开啊。 没有，因为就是当然你经过了一连串，就感觉他告诉你，你还是要因为他就是有点可能愤世嫉俗，觉得所有的好事不会发生自己身上，但因为撞了头，到了另外一个香香浪漫的爱情时空，爱情好像真的教会他一些事情，他就成功的回到现实世界来。回到现实世界来呢，因为他经历过不一样的事情，开始会用不一样的眼光跟角度看身边的人事物，所以他注意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人，他懂得要展现自己以前不敢展现的地方，他开始愿意去约会，但应该要约会之后发现这是行不通的。 不，这是你觉得电影会这样？ 对，我觉得， 你觉得电影最后会这样 走？最后应该是要这个样子，才叫真的好不浪漫 哦。 因为你只是要尝试跨出那一步，可是不是人人跨出那一步，这才叫真的不是会有 happy ending。对。 好，所以你觉得如果剧情要剧本要叫好不浪漫的话， 就真的是好不浪漫。 但是你知道好不浪漫 is an end romantic， 其实意思是很浪漫的意思啊。 但他中间已经经历过了一个完整的浪漫时空了，他已经感受过一次了。他也，如果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要懂得去感受你生活，你没有感受另外一个面向的话，电影中段已经完全让你感受到了。 那好，刚刚就是你觉得好不浪漫，应该最后要有一个就是好，我体会过浪漫，回到现实，我的确愿意跨出去。跨出去以后，发现，现实真的是还是打我一顿这样子。 但是我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一次的 挫败而就是难过。 对，因为我已经转换了嘛，我已经蜕变了。 好，就是你觉得这部片应该要这样演，那你觉得实际上这部片怎么演呢？ 实际上可能就是这个，可能约会之后就开开心心，然后不知所云的 ending 吧。 哦，你说就是回到现实世界以后就开心， 就结束。 因为我看到就是他回到现实世界，然后因为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就是他进办公室，就是一开始大家都把杂事给他做，然后什么的。可是他回到现实世界之后，他进办公室开始会跟人家说 no 不， 我就看到这边就、yes. okay, 哦，你已经看到这么后段了。 对，我就想说好，那我明白你要干嘛了，这样大概知道。所以他可能就是会。原本觉得那个不喜欢他的男生，怎么可能？即使他的闺蜜跟他说没有啊，我觉得他应该是对你有意思，你要不要就是好好认真看看他？那也许他就真的会好好看他，然后会跟他在一起吧。 精准预测就是这样，就是他经历了这个偶像般爱情世界般的那个偶像剧故事跟梦幻浪漫情节之后，他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爱自己，要爱自己哦，因为要看得起自己，别人才会看得起你。 就是因为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所以别人才会想说你这人好欺负嘛。我把杂事丢给你，你也做啊，你也没有怨言啊，你就忍气吞声做嘛。是的，就是这样。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为我们帮你们省下了一个半小时还是两个小时， 真的省了九十分钟哦， 省了九十分钟。 这部片就是要告诉你要 掌声鼓励， 爱自己 ，Love yourself every day。 날 찾을 수가 없게 된 걸까 난 너무 두려워 우리의 추억이 깊게 배어 있는 곳엔 완벽한 사람을 만난 너 보게 될까 봐 yeah. 너 같은 사랑을 만날 수 있다고 난 믿었었는데처럼아파죽겠는걸어떡해너아니면안되는걸이제야알아버린내가너무비참해 사진속엔아직도내가너의사랑인것같은데 너의채움너의얼굴아직도내품안에느껴지고 待てね。 劲歌金曲， 这是吴青峰细腻而深刻的陪伴，也是吴青峰回忆与情感的咏叹，起风了。 得起时间考验，也经得起细细的品味。吴青峰起风了，唱出属于自己的风味，以爱之名在他的歌声里沉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随心所欲，驾驭本性 ，Nothing stops me。Toyota All New RAV4 全新引擎动力系统，超越期待。TNGA 新时代造车工艺，全车标配 TSS 七气囊等最高33项安全配备，征服道路，心无所惧。王者修旅 ，Toyota All New RAV4 Hybrid 汽油版全新登场。 辛苦的你，到他的音乐里休息一下吧。创作精灵苏运莹，感动单曲《生活倒影》，献给每一个顽强的灵魂。苏运莹全新专辑《幻》，索尼音乐与梦想当然温暖发行。 最有价值的留学就在逢甲大学2+2双学士专班，与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毕业可同时拥有2校学位与海内外就业优势。3月16号上午10点半，千万别错过飞碟电台为您安排的逢甲大学国际学院2+2双学士专班免费讲座。报名请上飞碟官方脸书粉丝团或电洽23639630。 我是 Derek 谭志华。 是我无心回答我们说好梦想的那个家，无理取闹胡说八道，不是你的好，是我骄傲才让你感到寂寞和煎熬。我不好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在下个礼拜六的时候呢，3月16号早上的10点半，飞碟跟逢甲大逢甲逢甲大学 逢甲 逢甲大学， 这个好酷哦。 对，是一场就是学位的说明会，那当然就欢迎就是今年呢要参加大学学测，应该说今年有参加大学学测，然后已经有学测分数的高三生，然后还有你们的父母啊，你们想要多了解一下这个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双联学位，所以呢，这是一个2+2的双学士班。双学士班就是你可以就是念逢甲，但是同时 我只看到两句重点， 什么？ 前两年在台湾念 ，yes， 后两年到国外留学，毕业就可以同时拥有双校学位。 哇！好，所以是美国的普渡，还有加州的圣何西州立大学，还有澳洲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那有这几个选择。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完整跟更细节的话，那就欢迎你在3月16号的早上10点半，然后报名这一场飞碟跟逢甲大学一起举办的2+2双学士说明会。那当然呢，你现在呢想要报名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上飞碟脸书的粉丝团报名，或是拨打02-2363-9630， 是9630哦，2363-9630。 That's right yo。 那如果只是想看，你也可以报名吗？ 只想看我的话，也是不要占位置啊。 哦， 你爸爸妈妈不会随便让你家有才能够讲话。你君临天下，但为家格太浮夸，除非可以刷卡。你的要求让我发抖，已经拥有还没有拥有的够不够，够不够做你的宝贝。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 cry?要是错过，我也无能为力。你想开吧吗？ 我和我的错又差，是否让你尴尬？你最爱卡拉，我对呆萌有看法，你说我是傻瓜。你的朋友说我太瘦，怎么不在意我对你的爱够不够？够不够？是否能体会？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r soul.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 cry? 各位孩子们，爸爸妈妈们， 不知道你们是这么有行动力的人吗？刚刚马上打的电话吗？ 可恶，你们给的资讯是错的。 我必须要向23639630的电话号码 道歉， 拥有者道歉。就像有的时候我会打那个麦当劳发票上面打过去说，不好意思，我的外送好像有点问题。 你打成发票号码？ 不是，打成他的统编。所以那个统编号码持有人， 好可怜哦， 他那一天真的非常非常的愤怒跟不耐烦，说：“啊，你们到底是打什么？为什么我一直接到麦当劳电话？”因为那是麦当劳统编，所以大家真的都会打去找你。 在这边跟大家致歉，如果你想去这一场二加二双学士专班说明会，当然除了向飞碟脸书粉丝团报名，电话呢，在那边跟大家更正，我们的电话专线是。23699630 23699630 23699630。 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好的，也期待呢，在下个礼拜六的早上可以看到大家，3月16号早上10点半。好，这个二加二的双学士专班说明会，可以出国去念书实在是蛮快乐。 这个真的是有时候资讯越来越多，然后方式越来越多。这个在以前，阿姨在念大学那个时代， 阿姨 在进大学之前，就是。完全没有想过有这方面的资讯或干嘛，真的就是傻傻的念上去哎。 对啊，但现在其实高中，我觉得高一高二的时候，你甚至没有，你国中就可以想想看，就是也许你未来不需要，不一定要在台湾念大学啊，对啊。 好啊，我先追完三个 YouTube 影片，我再来想。 哦，也行啦。 Dice que no le es suficiente, está mal de la mente. Cuando está solita que entre, música para ponerla en ambiente. Yeah. Ella quiere que lo hagamos como aquella vez. Ya. Le busco otro trago por si tenía sed. Pero lo que se pone bonito se le ve. Empezamos a pie y ahora andamos en el che. Vamos a calentar, baby, tú vas a subir y a bajar.No se quiere olvidar, lo quiere recordar, baby, yo quiero entrar. So incredible, unforgettable 刚刚听到两首歌曲，分别来自于方大同的《够不够》，然后还有这首新歌呢，来自于 Benny Blanco 的《I Can't Get Enough》，永远都不够，我就是觉得不够。 Honestly, honestly, I'm trying to stay focused.You must think I got to be joking when I say I don't think I can't wait. I just need it now. Let it swing my way. I just need some dick. I just need some love. Tired of fucking with these lying niggas, baby. I just need a thug. Won't you be my plug, ayy? You could be the one, ayy.Can start with a handshake, baby. I'ma need more than a hug. Girls can't never say they want it. Girls can't never say yeah. Girls can't never say they need it. Girls can't never say nah. Girls can't never say they want it. Girls can't never say how. Girls can't never say they need it. Girls can't never say nah. Oh nah, baby. Give it to me like you need it, babyWant you to hear me screaming, heavy breathing. I don't need a reason, baby. I want it till you can't buy. I can get it to you right, babe. I wanna be a healing. I can be real good. Please don't get in your feelings. Hey, I need some love. Hey, I need some love. I need some love, and you can't judge. You don't really call on me like you should. Think about roll through the hood. Problems, but everything's all good. My love, your nigga doesn't want smoke with me. Nah, no way. Trust me, it's all okay. Trust me, it's all. You just need someone that's calm and patient. Submission, domination. Arch back, deep stroke, white wine, we smoke. That's my best combination. You just need some dick with no complications. You just need some. You just need some late night attention. Unconditioned. All that you're missing, my babe.Fucked up, shouldn't even have to justify. I get it, I'm on your side. Guys get their way all the time. Besides, pleasure not meant for one side. You should just do what's best for your mind. How about I just take my time? You call up my line, I fall up inside you. Girls need love too, I know. Girls need love too, yeah. 两点四十三分，在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星期三为你送上了很多的英美排行榜的专辑作品。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Emma Bunton， 叫做《Baby Please Don't Stop》。 Something's taken over my heart. You've caught me in the moment of weakness. Boy, you had me from the start. Now all I wanna taste is your sweetness. So what's the point in trying to fight it? You've got me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You can shake me down. You can wind me up. You can drive me crazy, baby. Please don't stop. I'm going out of my head. Need to feel your love. Boy, too much can never be enough. So baby, please don't stop. Oh, baby, please don't stop. Baby, please don't stop. 盛开。 But it happened from the moment I met you. So what's the point in trying to fight it? I want you more than I can stand. You can shake me down, you can wind me up, you can drive me crazy, baby, please don't stop. I'm going out of my head, need to feel your love. Boy, too much can never be enough. So baby, please don't stop. The further I fall, the deeper I'm in. The more I lose it, the more I win. So baby, please don't stop. Shake me down, you can wind me up. Ooh, baby, please don't stop. Going out of my head, feel your love. You can shake me down, you can wind me up. You can drive me crazy, baby, please don't stop. I'm going out of my head, need to feel your love. Boy, too much can never be enough. So baby, please don't stop. Oh, baby, please don't stop. Baby, please don't stop. Oh, baby, please don't stop. I wish you well. I hope you survive. I hope you live on, baby, so I can watch you cry. 'Cause I know in time you'll see what you did to me, and you'll come running back. I'm gonna rain on your parade. Colors too. And if you see a smile both sides my face, know I'm doing good now since you've been erased. 'Cause I know in time you'll see what you did to me, and you'll come running back. I'm gonna rain on your parade.

流行钢琴大师 VK 课全新专辑《光无尽坠落的美丽》绚丽发行。 我们是 有感觉， 搞不懂属于你的粗线条，生闷气还要听你解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月底出访香港、澳门以及大陆深圳、厦门。福建省副省长郑建敏今天指出，高雄对接厦门扩大交流肯定是有好处。福建省不但欢迎台湾水果进口，其他具体合作也正紧锣密鼓推进。郑建敏除了是福建省副省长，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台籍台北人，也是大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还代表台盟中央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参与今年中国两会。郑建敏今天指出，他分管的业务主要就是食品安全。厦门港是进口台湾水果最大的重要口岸，以两岸交流来看，福建对台往来最便利，今后合作只会更紧密。郑建敏透露，韩国瑜来访除了农特产品，还有其他的具体合作正在安排，肯定会有更多增进闽台，特别是与高雄的交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讨论如何有效杜绝酒驾与执法之具体措施，会中通过两项临时提案，包括请内政部、法务部以及交通部共同研拟法令，酒驾者或吸毒者拘留三天或相当拘留措施，一个月内提出报告。另外，员警自杀还有过劳死亡频传，其中最大原因就是工时过长。会中建请内政部还有警政署了解员警执勤排班不合理、工时过长以及超时加班费的问题，同样一个月内迎年拟具体改善措施。美国潮牌 Spring 深受许多明星艺人喜爱，每次产品推出必定引发抢购潮。台湾还没代理进口，有心人士就动了歪脑筋，向中国低价引进仿冒品，以一折起的低价在各大商圈及网络平台贩售。保尔总队刑事警察大队接连查获七起，查扣商品将近两万件，侵权市值超过千万。警方这次查获的大批仿冒品全都透过中国淘宝还有天猫这些网络购物平台进货，售价明显低于市价，像是腰包只卖250，消费者趋之若鹜。查获仿冒品的地点包括了台北市西门町商圈、士林夜市还有新北市新庄区。警方提到，这个品牌台湾没有设店，商品只能在国外商店或者是官方网站订购，消费者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29点，成为2159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点，217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47点，涨幅1.56%，310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8点，涨幅1.13%，97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0点。2902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8点，3234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1点，来到10357点，成交金额996亿。环保团体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今天批评环保署空气污染监测数据造假。系悬浮微粒 PM2.5 监测数据近40000笔列为无效，创下11年来新高，而且未检出的无效值也暴增。环保署回应，仪器在维护查核及仪器老旧出现无法监测时的数据必须注记为无效，这是无法避免的状况。

Listening to UFO Radio. Radio.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剩下我一个人。我是欧马克，你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你穿黄金剪指甲，胡子也不喜欢刮，送我礼物等搬家。有点懒惰，爱放假。哦，爱呀，爱你不会作假。我心好像小剪刀，插满你说每句话，学你脑筋像漫画，计划一堆没干嘛。哦，爱呀。我们已经童话，哦，爱呀，爱会让人变傻，爱情真伟大，完全融化，做你的沙发，让你乱爬，爱情真伟大，哦，没有时差，天天打电话，不会请假，爱情真伟大。 在这边呢，要特别感谢艾莉还有环球音乐，让我昨天晚上竟然可以看到 Ears and Ears 在台北的演唱会。虽然没有全员到齐，因为团员要生小孩，但是还是一场很精彩的秀。有点可惜跟美中不足的地方呢，就是现场有人蛮吵的，就不断的就是对主唱叫嚣 I love you, be my boyfriend。 一开始喊几次还觉得哦很可爱，可是他如果持续喊下去那就是很烦人。 Love, keep this life alive, baby, you're the answer. 出我专属末日手段，却在一瞬间全部变成垃圾，因为真的答案已经出现，然后才发觉最棒的冒险存在我们一起平凡每一天，从此后做着同样的白日梦，我们一起飞在末日街头。 Oh that what is love to keep it's like a lie Maybe you're the answer I keep to myself All I wanna do is dancing through the night Maybe you're my partner never let go All I want is love to keep this life alive Baby you're the answer I keep to myself All I wanna do is dancing through the night Baby you're my partner never let go 金榜。3:22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为你送上本周 UK 金榜即将掉出榜外在边缘的 Number 39第39名 Panic at the Disco High Hopes。Shooting for the stars when I couldn't make a killing Didn't have a dime but I always had a vision 待っ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Luxure 感谢您一路相陪， 现正推出 U6 智慧酷炫特仕，旧换新限时优惠75万9起，超给力。 U5 特仕车旧换新只要58.9万起，入手再送行车记录器等6项好礼，总价超过69万，还在等什么？快到 Luxure。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叶同学高二， 我理科很强，社会科都吊车尾 啊，就不喜欢背嘛。 普林斯顿的老师却说，社会科不是用背的，是用理解的。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上过课以后学会理解和整理，发现社会科真的不用死背，就可以记得又快又牢。这次历史考竟然比数学还要高哎！哇 哦！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 Cindy 曾云欣，我的新专辑《寻岛》已经发行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去寻岛。 说抒情摇滚勇敢情歌，再见快乐第三张创作专辑1+1=3，新歌演唱会4月12，角落文创雅慕斯娱乐。 大家好，我是 Rima Rima 西丹。 Niggas been counting me out, I'm counting my bullets, I'm loading my clips, I'm writing down names, I'm making a list, I'm checking it twice and I'm getting them hit. The real ones been dying, the fake ones is lit, the game is off balance, I'm back on my shit. The Bentley is dirty, my sneakers is dirty, but that's how I like it. You all on my dick, I'm all in my bag, as hard as it get. I do not store powder, I might take a sip, I might hit the blunt, but I'm liable to trip. I ain't popping no pill, but you do as you wish. I roll with some fiends, I love them to death. I got a few mil, but not all of them rich. What good is the bread if my niggas is broke? What good is first class if my niggas can'tShit. That's my next mission, that's why I can't quit. Just like LeBron, get my niggas more chips. Just put the rollie right back on my wrist. This watch came from Drizzy, he gave me a gift. Back when the rap game was praying like this. To act like two legends cannot coexist. But I never beef with a nigga for nothing. If I smoke a rapper, it's gon' be legit. It won't be for clout, it won't be for fame. It won't be cause my shit ain't selling the same. It won't be to sell you my latest little sneakers. It won't be cause some niggas slid in my lane. Everything grows, it's destined to change. I love you little niggas, I'm glad that you came. I hope that you scrape every dollar you came. I hope you know money won't erase the pain. To the OGs, I'm thanking you now. I was watching you when you was paving the ground. I copied your cadence, I mirrored your style. I studied the greats, I'm the greatest right now. Fuck if you feel me, you ain't got a choice. I ain't do no promo, still made all that noise. This shit gon' be different, I set my intentions. I promise to slap all that hate out your voice. Niggas been counting me out, I'm counting my bullets, I'm loading my clips, I'm writing their names, I'm making a list, I'm checking it twice and I'm getting them hit. The real ones been dying, the fake ones is lit, the game is off balance, I'm back on my shit. The Bentley is dirty, my sneakers is dirty, but that's how I like it, you all on my dick. I just poured something in my cup, I've been wanting something I can feel, promise I am never letting up.Money in your palm don't make you real. Foot is on their neck, I got them stuck. I'ma give them something they can feel. If it ain't about to swat, don't give a fuck.Pistol in your hand, I'm dead in the middle of two generations. I'm little bro and big bro all at once. Just left the lab with young 21 Savage. I'm about to go on me, jigger for lunch. Had a long talk with the young nigga Kodak. Reminded me of young niggas from Ville. Straight out the project, no faking, just honest. I wish that he had more guidance for real. Too many niggas in cycle of jail. Spending their birthdays inside of a cell. We coming from a long bloodline of trauma. We raised by our mamas, Lord, we gotta heal. We hurting our sisters, the babies as well. We killing our brothers, they poison the well. Distorted self-image, we settled the fair. I'ma make sure that the real gon' prevail, nigga. I just poured something in my cup. I've been wanting something I can feel. Promise I am never letting up. Money in your palm don't make you real. Put it on their neck, I got them stuck. I'ma give them something they can feel. If it ain't about to swat, don't give a fuck. Pistol in your hand don't make you real. 时间来到了3:30 ，UK 金榜。 本周在金榜上的第21名，来自于 J. Cole Middle Child。那最近呢，他也释出了他的 MV。这首 Middle Child 在讲的是他希望可以作为一个桥梁，作为一个新生代，就这种比较啊，我不敢滥用就是名词，就是很多那个嘻哈研究社的人会来 diss 我，反正就是比较念式的，跟以前比较 old school 的、比较旋律式的这两世代的嘻哈饶舌之间的桥梁。同时呢，他身为他自己的血裔上面是黑色跟白色的混血，也希望可以当人种上面的桥梁。J. Cole。 Dile que tú eres mía, mía, tú sabes que eres mía, mía. Tú misma lo decías cuando yo te lo hacía. Yeah, dile que tú eres mía, mía, tú sabes que eres mía, mía. Tú misma lo decías cuando yo te lo hacía. Yeah, yeah, yeah, yeah. Bebé, yo soy fan de tu caminar. Te doy todo lo mío hasta mi respirar. Contigo veo todo como en espiral. Quiero tirarnos fotos y que se hagan mirar. Tus ojos me concentran como Adderall. Contigo me sube el overall. Te toco y hasta el mundo deja de girar. A nosotros ni la muerte nos va a separar. Bebé, yo soy tuyo nada más. Dile que conmigo te vas. Que dejen de tirarte. Que a ti nadie va a tocar. Dile que tú eres mía, mía. Tú sabes que eres mía. Tú eres mía, mía, tú sabes que eres mía, mía. Tú misma lo decías cuando yo te lo decía. Yo soy tu Romeo pero no santo. A tu bobo con la for y lo espanto. Muchas me quieren desde que yo canto, pero yo soy tuyo nada más. Yo soy tu Romeo pero no santo. A tu bobo con la for y lo espanto. Muchas me quieren desde que yo canto. Sobresale de tu traje, no trajo pantisito pa' que el nene no te...

我们明天见咯。 风尘飞，叶落下，拳头的世界如此大，线缠绕，树长大，手掌留住了风，握不住一粒沙。我的左手是猫，右手是抚慰的力量。你让我轻轻地合掌，换来旧时光。闭上眼，就地卷起海浪，奔向赤月亮，追逐一头大雨中的狼。蝴蝶飞，浪退场，手打开，不害怕匮乏。 画面又浮现，嘴角泡沫让我借口偷亲你的脸，我们不加糖也甜。哦，不让朋友追问他的听说，哦，不想承认心没了寄托，分开那天你说不再为彼此问候，微笑断开了联络。当感情之间多了一条缓和线，你舒心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距离不算远，时针转一圈，心却又圆缺，却怎么也追不上的走夜。当感情之间多了一条缓和线，你舒心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距离不算远，地球转一圈又回到原点，却总是远不了我对你的眷恋。在一起的心愿， 你的轮廓被划过，松开了手 ，miss 的我，没有了你的以后，深刻了你的温柔，那天分开的时候，都舍不得转身走。Hey, should I stay? Should I go? 你别过头说，别执着，长痛不如短痛。我不懂，也不想懂，希望自己是在做噩梦，梦醒了，剩下我心被掏空，你在嫉妒哪头？ 不让朋友透露他的听说。Oh, 怕自己的脆弱被点破，分开那天我说你自己要多保重，微笑取消了追踪。 当感情之间多了一条缓和线，你舒心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距离不算远，时针转一圈，心却又圆缺，却怎么也追不上的走夜。当感情之间多了一条缓和线，你舒心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距离不算远，就转一圈又回到原点，却总是远不了我对你的眷恋。在一起的心愿，星星正为恋人的爱闪烁，忽明又暗 像思念围着我绕，没有你调皮胡闹，我的生活多单调，什么时候才能够再一次拥抱？ 感情之间多了一条环直线， 你舒心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距离不算远。 音乐全主打， 这是伍清峰细腻而深刻的陪伴，也是伍清峰回忆与情感的咏叹。起风了， 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苦是还是狠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未来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界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晚风吹起， 经得起时间考验，也经得起细细的品味。伍清峰起风了，唱出属于自己的风味，以爱之名在他的歌声里沉醉。 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情话，无声挣扎，不做挣扎，无谓笑话。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连同指尖踏出的盛夏，心之所痛就随风去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深夜情歌，你好，我是维娜。 你好，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人，但是， 喂，喂。 一通跨越时空的电话，一段揪心的亲情救援。蔡灿德、房思瑜，4月19号，台北城市舞台，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购票请洽两厅院。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嗯